带球鞋转几圈，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，你却微笑出现，阳光在你的眼，长长睫毛仿佛就是一点线，握你的手瞬间没有所谓的触电，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，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不必分数计算，只有那骗人的撒旦，谁都不会原谅，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想念写在脸上，明天该这走还是春晚，你就是风向，谁都不会原谅，原来爱就那么简单，想念写在脸上，明天该这走还是转弯，有你就是方向，人的地点和时间永远留在心里， 沉默，听见你呼唤我，我的心起起落落，像在跳动的火。我的黑夜比白天亮，不要太早离开我，时间已经在寂寞，我不要这样过，让我一次爱更多，给你我所有，让我一次爱更多，现在和你 怎么舍得如此